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宝枪将张兴祖，在这一天呢，到了晚上没事，照常开始练功，先练了趟八仙拳。又踢了趟弹腿，紧跟着练自己的大枪。这条枪名叫陆河枪，哎呦，枪法十分的奥妙，既有张九成的真传，又有景玄真人罗老道的真传。张兴祖练得也美，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讲究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炸，按照大枪的秘诀他就练开了。正练得得意的时候，没想到开店的那掌柜的王伦在角门那儿来了。王伦一看里边有人练枪，也没往里迈步，靠着这个门框在这看热闹。张兴祖呢也发现他了，一看掌柜的有意思啊，下午没睡觉来看我练枪，那你就看吧。自己也不好收招停住，哎，继续练。等一直把大枪练完了，往下一撤身收了招，把枪轻轻地放下。张兴祖满脸通红，擦了擦鼻子尖上的汗，迈步到了王掌柜的面前。掌柜的，还没睡呢啊？没睡，怎么有事儿啊？没事儿，我发现少爷每天晚上练枪，够辛苦的。实不相瞒，我在年轻的时候也爱惜武术，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您这一练，我手脚刺痒。所以我要看一看哟，你也懂得武艺，我可不敢说懂，多少的会那么一两下。哎，行啊，我掌柜的，你要早说会，我早把你请来了。来来，你练练我看看。不不不，少爷，在您跟前一练，叫圣人门前卖字画，火神庙点灯，我不白给吗？哎呀，掌柜的，来来来，客气什么？练武的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都是一个祖师爷的弟子徒孙。你练练，我学两招。张兴祖非拽他不可，这掌柜的没办法，好吧，要那么的，我就现现丑。少爷，你可别见笑，那难得换，练练。练着不对的地方我给你指点指点。那行行行行。这掌柜的把衣服收拾收拾，来到院子正中一站，等啪往那一站，张兴祖就吃了一惊了。呀，行啊，原来这掌柜的，你瞅他的外表 其貌不扬。这人身高有九尺左右，不知为什么弄了个水蛇腰，这后脊梁不是直溜的，就显得个头不那么高了，长得是面黄肌瘦，那个脸呢就像得了伤寒病刚好一样，黄里透青，青里透黄，眼窝深陷。这个人平日眼皮老也撩不起来，二目无神，就像活不起那个样，长得黄焦焦的胡须，梳的也不那么光亮，跟乱草相似，穿的衣服也不讲究，头上戴了一顶破开花帽，身穿一件青袍子，这些日子也没换过第二件。张兴祖还发现这店房里里里外外掌柜的东家账房先生伙计都是他自己，有心想问他，又一想没必要，我就是在这住着等八月十五，问那些闲话有什么用呢？但是他觉得好奇呀、啊。可是发现今天这个掌柜的往那一站，啪的一亮门路，一拉这个柿子，使他大吃一惊。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发现这个掌柜的眼皮唰啦也撩起来了。耳目如电，也不水蛇腰了，站了个笔管调直。哎呀，他心里琢磨这怎么回事呢？紧跟着就发现这王掌柜的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套五足点穴拳。等人家这一练上啊，张兴祖是呆若木鸡。傻了，小伙子可明白，就眼前这王掌柜的练这套，自己再练十年也赶不上。看人家站如钉，走如风，身如蛇形，腿如钻，手似流星，眼如电，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内五行心神意念足，外五行是手眼身法步，练的是炉火纯青啊！一开始一招一式看着真切，等长了看不出来了，就见刮风一样，一直这王掌柜的把五足点穴全练完了，啪一收招往那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不像张兴祖是累得满面通红，虚虚带喘，人家跟没事一样，笑呵呵到了宝枪匠的面前，少爷您见笑了，我练得可不好，您给我挑挑毛病。挑什么毛病？张兴祖等过来把掌柜的双手给抓住了。王掌柜的，你了不起呀你啊。哎呀，我真没想到你是个开小店的，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得了得了得了，你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啊。怪我有眼不识泰山，转上受我一拜。我非拜你当老师不可。张兴祖十几岁的孩子也有点幼稚气，撩衣服跪倒在地，给这王掌柜的要磕头，吓得王掌柜往旁边一闪身，赶紧把他搀起来，少爷折杀我的阳寿，快起起起起，不行不行，说什么我可不敢说，您这不要我的命。张兴祖就不起来，最后跟掌柜的这么说的，无论如何你这套拳脚得交给我，你还会什么东西一定交给我，你要穷的话我给你钱。把这个人磨得没办法了，好吧，既然少爷想学， 那么我就把我这点零碎抖了抖了，凡是你喜欢的我全交给你啊，我是分文不要。你别看我穷，我的日子还过得去。打这么一天，两个人就处熟了。张清祖就发现这王掌柜的吐字发音满肚子都是学问，举止文雅绝不是等闲之辈啊。他对这人就更怀疑了，但是十分的敬佩，听人家说话自己长了不少的知识。张兴祖一想，平常不有人这么说吗？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哀金似金，哀玉似玉，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是准长狗庙台。这你不服劲儿不行啊，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人啊。张兴祖一想，我要早跟这王掌柜的认识，不管文的是武的，我这学问长老了，离不开人家了。刨除睡觉吃饭，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在晚上没事的时候，这王掌柜的就交给他能耐，感情人家不仅说拳脚出众，最后交给张兴祖练枪。当这王掌柜的抓过这条枪，人家这啪啪啪啪一练，张兴祖更傻了，跟人家比自己不会练枪。这么说吧，这王掌柜的能为只在张九成和景玄真人罗老道之上，不在他们之下。哎呦，把个张兴祖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最后张兴祖提出个要求来，无论如何您得收我当徒弟，要不我就不起来。把这王掌柜的逼得没办法，少爷，你要瞧得起我，咱这么办吧，咱们两个人冲北磕头，八代结交，咱们当把兄弟得了。那位，哎呀，张兴祖一看你比我爹岁数都大，有这样把兄弟吗？说什么也不肯。这王掌柜的非坚持这么办不可，要不我就不交给你。没有办法，张兴祖点头答应，两个人冲北磕头，是八拜结交。张兴祖给哥哥磕了四个头，等磕完之后，两个人到屋里谈话，比以前更亲密了。光练武吗？就不说家庭的事儿吗？问来问去，双方把自个儿的身世全说了。王掌柜的也知道张兴祖是官宦的后代，少侯爷一份，但是他喜欢张兴祖什么呢？没有那少爷高子的习气，要是一般的人还了得吗？侯爷的儿子少侯爷，家趁人只撇着辣嘴摇头晃屁股，那还了得？在张兴祖身上这些毛病一概没有，但是他也对他加了注意了，有些话该说的说，该不说的不说。又过了一个阶段，这王掌柜的发现张兴祖不但没有少爷高子那些臭习气，这个人心地良善，从他嘴里透露出来对元人不满，就把自己为什么从泗水关到燕京城来，张九成对自己怎么说的，八月十五十条绝户计，打算把天下举子一网打尽，这些秘密都跟这王掌柜的说了。王掌柜的闻听大吃了一惊啊，鼻子尖就冒了凉汗了，就问张兴祖，兄长，那你打算干什么？ 哥哥，实不相瞒，我为什么没回泗水关呢？我就等这日子呢， 到了八月十五，元人不使用十条绝福计还则罢了，要使用，我就跟他们拼了。能救出一个人来，我就救一个；能救十个，救十个。不管怎么说，我是皇帝的子孙，我能见死不救吗？哦，要那么的，你父亲能答应吗？哎呀，哥哥，我爹说的对，我就听；不对，我就不听。人家常说，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我爹对，我就听他；不对，难道我瞪眼跟他办坏事吗？张兴祖的话虽然不多，使王掌柜的深受感动，过来把张兴祖的手拉住了。贤弟，好样的，哥哥，我赞成你，但是我扪心自问，贤弟，我欺骗了你了啊，哥哥。哦，您还瞒着我呢，究竟您是谁？贤弟，不必着急，你随我来。这王掌柜的说到这儿，先点了一盏小灯笼，把前后门全关好，看看确切无人的时候，这才拉着张兴祖赶奔后院。张兴祖心里纳闷，说个名姓干什么这么啰嗦呀，跟着吧。到了后院，发现有两间小仓库，王掌柜的用钥匙把锁都打开，推门到了仓库里边。哎呦，这仓库的外屋堆的破桌子烂板凳，连个茶脚的地方都没有。就见这王掌柜的把破东烂西归着归着，张兴主在这发现，在这隔壁有个小门，王掌柜的把小门再打开，哥两个一哈腰进了这个小套间。张兴祖借着灯光观瞧，哦，这小套间闹了半天是一间佛堂，正中央放着神案，上面挂着黄缎的软帘，不过年头多了，这黄缎子都变色了。在这香案上放着什么香炉、蜡签儿，还有整股的香，前面有个拜殿。哎，这屋倒挺干净，一提鼻子一闻有股香味儿，大概不断的有人到这烧香，不用问，那一定是王掌柜的喽。外人没有，谁能上这烧香呢？等来到屋里边，王掌柜的回首把门关好，把蜡烛灯点上，这屋里就显得亮多了。再看王掌柜的满面严肃，把这黄帘撩开了。贤弟，你先看看这供的是谁。等黄帘撩起来，张兴祖借灯光仔细观瞧，闹了半天在墙上挂着一幅画像，虽然是画的，但是跟活的是一样啊。上面坐着一个人，这人头上戴着帅子金盔，三叉鸡顶，包耳护相，顶梁门飘洒十三曲的真英，身上披九吞八炸黄金甲，外罩素罗袍。画的这个人腰悬宝剑，面如满月，五官英俊，是三柳的墨然。在灯下观看兵书，旁边有一行字， 张兴祖擦着眼睛仔细看，上面写的清楚，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啊，岳飞，他太清楚了，那岳飞是咱们国家著了名的民族英雄，虽然说在元朝那时候没这个名词，但提起岳飞两个字，真不亚如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老百姓呢是敬仰岳飞，练武的人把他看成武圣人。张兴祖虽然出身在官宦家庭，对岳飞印象就更深了。今天一看，怎么岳飞的卦象挂在这儿？他跟这王掌柜的有什么关系呢？自己正在纳闷，就见着王掌柜的倒身下拜，给岳飞的卦象磕了八个头，然后把张兴祖的手拉住：“贤弟，你要问愚兄我是谁？”我就是岳飞他老人家的晚辈，我是九代贤孙呐、啊。我姓岳，我叫岳伦，有个外号叫金眼雕。这一句话，张兴祖是吃惊非小。哦，您不姓王，您姓岳。对了，金眼雕岳伦掉着眼泪才把自己的身世对兄弟讲了一遍。闹了半天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老岳家为国家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人们都知道岳飞那是了不起的英雄，反被奸臣所害，那个坏蛋秦桧卖妻妾，他们狼狈为奸，勾串大金国，连那个昏庸无道的皇上下了12道假金牌，调到风波亭问成绞罪，老岳家一门忠烈。到了若干年以后，岳飞的案子这才得到昭雪。可是现在是元人统治的时候，这个元人跟金人是一脉相传呐、啊。金人恨的人他们也照样恨。自从元世祖忽必烈统战中原之后，传起一道圣旨，凡是姓岳的是一个不剩，杀岳3000户，灭岳3000里呀、啊。您说这叫什么野蛮的法令啊？几乎在中原内陆姓岳的人即都杀光了。这个金眼雕岳伦是岳飞的直系后代，也被列为重点抄捕对象。元人火分岳家庄，把岳伦的一家子全杀了。因为金眼雕自幼受高人的传授，武艺绝伦，冲破元军的包围，死里逃生，逃门在外。临跑出来的时候没带别的，就是掌中一条枪，背后一副卦象。你想敢说姓岳吗？一说他犯法呀，没有办法隐姓瞒名，把姓岳改成姓王。后来经朋友的安插，到了良乡县开了这么一座小店房，哎，无非是隐遁于此。没想到今天遇上宝枪将张兴祖，他要报通真名实姓。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